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有声书场，醒目有声书场，有声书场。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 欢迎收听醒目有声书场， 开始了。 醒目一响，赵亮登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2022年的新节目醒目有声书场。顾名思义，咱们是一档说书的栏目。那这个说书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啊？当然有所不同啊。我们这个节目啊，站着一个新字，叫新说书，说书新，说新书。那位说怎么这么乱呢？一点也不乱，听我给您说说。新说书就说我赵亮是评书界的新人啊，由我来给您主持这档栏目，给您说书。那么说书新呢，这指的是我们的内容比较新颖。咱们中国传统评书艺术可以说浩如烟海，跨度很大呀，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涵盖了。那我们虽然也选取一些传统评书的书目，不过我们呢力争采用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为您展现新的内容。那我们选材的标准就是有滋味、有趣味、有意味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三味书物。那么这就是说书新。再说说新书，这个就更广了。有一些作品题材呢类似于评书啊，风格很像，但是呢毕竟不在评书的文字体系当中，这样的作品我也拿来与您共享。那咱们是第一期节目，这第一本书啊当然非常重要。我为您推出的是著名历史作家二月河先生的三部曲系列。那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接下来就为您播讲这部二月河三部曲康熙大帝之夺宫出政。 他被称千古一帝，七灾八难，回肠九曲，斗权奸，收失地，堪称非凡英武雄主。他又是性情中人，宽裕仁慈，温良恭敬，重诗书，通音律，实乃开创守成之君。他就是最有故事的皇帝康熙。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醒目有声书场为您推出二月河三部曲评书版康熙大帝第一部夺宫出政，由赵亮改编播讲。 少年登基长寿帝，未知凶险半朝夕，力挽狂澜定国本，开创盛世蜀康熙。咱们这个故事啊， 要从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讲起。这一年的正月太冷了，北京城市滴水成冰，可是天儿再冷也得讨生活呀。这天一大早啊，北京城哈德门以西买卖铺户都开了张了，你别说，这街上还挺热闹。这个时候您会发现，就在这店铺的屋檐底下，还有一些破庙里边挤满了叫花子。嚯，这帮人呢拉家带口的，一家家一窝窝的，就在这城墙根这儿啊搭的茅草棚，看这意思呀是要长期在这儿要饭了。还好自打李闯王兵败之后，北京城市屡遭兵乱，人口十去五六了，在东直门内外别的没有，全是空地儿，不然呢真要人满为患了。这些叫花子呀大都是关东口音，也有的是山东河南一带的人，一个个是衣衫褴褛，腰间勒着破草绳，端着个破碗，正向周围的人要饭呢。哎呀，好不凄惨呐。 大爷大娘，积德行善，赏一口剩饭吧。 俺是从热河逃难来的，家里揭不开锅了，给口吃的吧。 上有老，下有小，没法子呀。 我们都是老实人，本本分分的农民，可是镶黄旗圈了老子的地，不要饭我们吃什么？ 您听见了，这一圈地呀，家也没了，只能出来要饭了。您可能会问，什么叫圈地呀？咱们呢稍稍做一解释。这清朝人没入关之前，那八旗兵要打仗啊，要出征啊，所有的马匹器械粮草那都是自己准备，各旗为了办这军需给养，那都占有大量的土地。那各旗的主子王公宗室平常日常也得消费呀，所以呢也会消耗大量的金银。于是啊，就在关外设置大小不等的庄园。后来入关了，前明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在闯王入京之后，那是死走逃亡，也扔下了无数的荒田。这些荒田呢也都没有主人了。多尔衮下令，那这些土地啊就分给诸王贝勒贝子勋臣。那您想啊，那有本事的官大的有能耐的，那人家肯定是占好地呀，就用一根绳子拴着两匹马，上头插一杆旗，后头的兵丁啪鞭子一甩，这就开始圈。这马能兜多大圈子，哎，这里边的地呀就成旗人的产业了，这就叫圈地呀。可是你地是圈了，你对老百姓好点的，有的非常霸道，把这圈子里边的老百姓啊都赶出去了。那老百姓的死活谁管呢？这还算客气的呢，更横的还趁机抢掠一番，圈地所到之处是连抢东西再抢人呢。媳妇儿姑娘长得丑的那可以开天恩啊，你就这带走吧，长得有点姿色的就给留下了。好嘛，弄得京畿直隶山东河南山西77州县纵横2000里，是田园荒芜，哀鸿遍野呀。其中呢也有些人被迫铤而走险，有的就做了盗贼了，有的加入一些黑社会组织啊，什么各种帮派，什么反清复明等等等等啊，这个呀您看小说看电视剧这有很多了，咱就不细说了。那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呢，家也没了也没地种，那可不就要饭吗？咱们单说在京西永兴四街有这么一家小客栈，这客栈叫月鹏店。 取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这意思。这家店铺啊不太大，后院有这么十几间房屋，这是专门给进京赶考的举子们住的。眼下呢是属于淡季，离开科还早着呢，所以比较冷清。当街呢有三间门面，摆着四张八仙桌，向北楼还有这么一间雅座，客人可以在这儿吃饭。门面的东边有一道长柜台，这儿啊还能卖点零食。伙计们都是乡里人呢，都回去过年了。那现在店里边就一位何老板，还有几个小徒工在这支撑着。这一天是正月初八呀，清晨时分，这小徒工啊刚把门板摘开，就听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裤筒哗啦，也不搁哪儿倒进一个人来，把这小徒工啊吓了一跳。掌柜的，你快出来看看吧。这店老板叫何贵柱，在后堂一听前面伙计喊，赶紧蹬上裤子，踏着这鞋就往外跑。到前面一看呢，可不是吗，进来个人。这人呢很年轻，看着样子也就20岁出头吧，头上戴着一顶青麻帽，后边甩着2尺多长的辫子，这头发呀这得有2个多月没剃了，是灰不溜秋，脏了吧唧，都沾了沾了。身上穿这棉袍啊，像让鸟枪给打了似的，这破棉絮一朵一朵的，就像羊油似的往外滋着毛。再看此人的脸色，跟生姜一样，黄中带紫，是紫里带绿啊。此人双目紧闭，到这屋里啊就昏过去了，这浑身上下呀都冻僵了。哎，何掌柜的长叹一声，造孽造孽呀，这也是没办法呀。行了，送到城外左家庄化人场吧。他娘的，刚开门就遇着这死倒，真晦气。伙计们就张罗着呀，找一张破席子把这人卷起来，然后呢想弄块破门板就要把人抬走。正这么个功夫，这殿后门帘一响，走出来一个人，把手一伸，慢。众人回头一看，这主啊约有30岁上下，戴着青缎瓜皮帽，穿着黑狗皮酱色的绸马褂，里头罩着灰团泥的长袍，千层底儿冲泥靴子上起着一道明棱，站在门当间非常稳当。何掌柜的赶紧陪笑，哎呦，二爷您早啊，这个冻死门外的一个穷秀才。死没死得看看再说嘛。此人一边说着一边走上前去，蹲下身子呀，用手在这青年的鼻子底下试了试，拉起手搭上脉又摸了摸。我说何掌柜的，人还没死绝呢，快给熬碗姜汤啊，不，弄点热酒来啊。伙计们是面面相觑，站那儿刚一愣神儿，何贵柱赶紧说，怎么回事，爷已经吩咐了，还不快点。哎，是嘞。看来出来的这个人德高望重，就连掌柜的何贵柱都对他恭敬有加。那么此人是谁呢？ 少年继位，危机重重，权臣在侧，虎视眈眈，康熙皇帝如何制衡权力，智斗鳌拜？请您继续收听评书《康熙大帝夺宫出政》。 出来的这个主啊，是个举人，乃是扬州人，姓武，叫武次友。这可是闻名大江南北的一位才子啊，祖上曾做过几任大官，那是家资巨富啊。开店的这个掌柜的何贵柱以前就是他家的佣人， 说着话到崇祯年间，兵荒马乱的，吴老太爷怕树大招风啊，就让家人各投亲戚。这何贵柱呢，他爹是个家生子儿，外边没亲人。老太爷一看这怎么办呢，一发善心，哎，就帮这何贵柱啊在本地开了个小店儿。后来清兵入关了，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城破身死，血流成河呀。这何家在扬州也待不下去了，索性就迁到北京来了。那么这五次友呢，原来是侯方域的学生。这侯方域了不起啊，这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啊，乃是赋社的领袖，还做过明朝的户部尚书。他的妻子就是著名的秦淮八艳李香君。哎，侯方域跟李香君的故事后来还被写成《桃花扇》。这个书啊也是在康熙年间出版的。这五次友就是侯方域的学生，学问也很深呐。清试定鼎之后，他呢就考了秀才，也中了举。只是家里边啊，这吴老太爷还心向大明，发誓不食青素。青素就是清朝的俸禄，他不要。干嘛呀？闭门在家专注道德经，就是给道德经来做注，一心向学呀。那么这一次五次友是进京应试，恰恰又遇上了何贵柱，干脆呢就住到他这店里了。虽然现在没有主仆的名分了，但是啊，何贵柱还念及旧情，要没有人家老五家，能有自己的今天吗？所以呢还以主仆相称，对这位少主人五次友那是相当恭敬啊。五次友发话了，人们不敢怠慢，七手八脚的把那个快冻死的书生啊就抬到屋里了，先给他灌了一碗热黄酒。你别说，毕竟年轻啊，约莫能有一刻钟吧，这青年的眼睛微微的睁了睁，又闭上了。五次友一看，快把我下头那间房收拾一下，让他躺下，毕竟年轻，体格好，没事儿，养几天呢就能痊愈了。何贵柱嘴上不敢说，心里边犯嘀咕，先生话，我们这公子啊真是多事，又救他命还要养活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回头他再讹上你，嗨，算了，反正又不花我的钱，等扬州那边来人呢，咱们一块算总账。五次友一看这何贵柱有点犹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救人不救活也不像话呀。哎，是是是，赵爷吩咐就是。何贵柱命人来把这青年安顿好了。到掌灯时分呢，这青年醒过来了，吃了两大碗热腾腾的鸡丝姜汤挂面，呵，这脸上终于泛起红晕，只是啊还有点头晕。看见五次友从外边进来呀，挣扎的就要起来，五次友赶紧上前一按，朋友别动啊，你就好好躺着。这青年呢屈起上身，在枕头上这磕头啊， 恩公，是您救了我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恩不言谢呀，我就粉身碎骨也要报答您老。 真动了情了，一串泪珠从清秀的面孔上流了下来。五次友拉了把椅子在他身旁坐下了，你叫什么名字呀，为什么到京城来，怎么落得如此地步啊？这青年呐，半靠在枕头上长叹一声， 哎，说来话长啊，恩公，我是正黄旗的人呐，我叫明珠，说来我的先祖那也是龙子凤孙，先父尼亚哈是睿亲王多尔衮帐下一员左领，从龙入关，后来多尔衮坏事了，先父也被株连罢官，气得他老一病不起，家道也就此败落了。无奈我随着叔叔流落到蒙古，纳尔泰大爷可怜我们， 给了我们一小块地让我们耕种。哪料想啊，去年秋天镶黄旗的旗主鳌拜又要换正黄旗的地，说啊，这多尔衮圈地的年头嘛，镶黄旗吃亏了，如今得找回来，这就把我们爷们坑了。原想着呀，这老家伙瞧着我们先祖的面子，能给我们留块活命的地，哪知道这老杂毛绝情的很呐，派他的兄弟叫什么什么穆里马，对，大雪天就把我们赶出来了，一个屯子的人呐，无家可归，一把火把我们村子烧了，惨呐、啊！后来呀，我们叔侄没办法，从热河一路讨饭就进了关了，也是喝该着倒霉。那么在太平镇又遇上强盗了，硬逼着我们入伙。你想，我父亲死活不知，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儿？没办法，我只得跑。后来我叔父让强盗抓起来打死了，我就孤身一人飘进北京。原先听我父亲说，在京城他有好多的同仁呢，我想求他们帮帮忙。哎，哪想到人情比纸薄啊，一听说我家把鳌拜得罪了，谁也不收留我。我没辙了，就流落街头卖字为生。可怜我一个簪缨之族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几天呢，雪越下越大，我肚子又饿，就想在这店门口啊躲躲雪，哪知道我就晕过去了。这明珠啊越说越伤心，说到最后是放声大哭。恩公啊，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明珠今世难报，来生结草衔环是必仇大恩，我给您磕头了。五次友听到这儿也感觉到很心酸呢。明珠，明珠，什么都别说了，这年月老百姓哪有好日子过呀。哎，这两天呐，北京城里要饭的这么多，都是被关外圈地无家可归的，那你在京城可还有什么亲人朋友没有？ 没有亲人了，就是有也难得见上一面呢。 那怎么会呢？你这亲戚是谁？你跟我说说。 是这么回事，我听说呀，我还有个表姨孙氏，她呢是当今皇子三阿哥的乳母。说这话七八年了吧，我见过她一面，然后她就进宫去了。那玩意儿宫禁森严的，就我这模样，我哪能进得去呀？ 哦，是这么回事。五次有沉吟了片刻，明珠啊，这样，你呀就先在这住下，你既通文墨，又有功名在身，将来不愁没有晋升的机会呀。要是不行也没关系，我呢给你带封信去投奔家父，请他老人家给你找碗饭吃啊。我叫五次友，是扬州人，在这儿啊等着应试，等下一场考完了，我们就回南边去。明珠啊，那是很聪明的，一听五次友这么说，挣扎着从床上就下来了，说什么也要给五次友磕个头。磕一个不行，咣咣咣连磕三个响头。明珠是涕泪横流啊，先生大哥，上有青天，中有良心，下有大地呀、啊，我明珠若负心忘了五大哥的救命之恩，犹如此笔。说着话，不从哪儿抽出一支大号的湖笔来，就在这灯影里边咔截成两截。哎，这就像啊，这武将立誓，咵一剑把桌子削个角去。这文人没宝剑呢，哎，就撅笔立誓了。这功夫啊，何贵柱进来了，看这何掌柜的脸上变毛变色的，进了屋压低了声音说：“二爷，